西班牙和毗宁举行著作研究讨论会，斯里兰卡、瑞典、法国、塞尔维亚和埃及举行一级讨论会，庆祝太阳节。讨论会由上述国家的政党、团体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说，金日成主席是一位杰出的国家领导人和人民的慈父，是人类史上未曾有过的伟人中之伟人。他以天才般的思想理论活动、英明领导和崇高品德，博得了亿万人民的无限敬仰。